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Fresh Radio 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真的自由。 想象事到如今，一事无成到如今，没有个像样的伴侣，浪费不少真心。朋友不常联络，偶尔谁失恋难过，喝几杯酒也没话好说。不觉也已经21，说年轻不年轻还是有些脾气，依然却更伤心，盲目讲义气，只是说点伤都不足为提。我活了也已经21，现在的句句都好像麻痹，几句甜言蜜语是心或假意，才明白爱你的人从来 下笔就能写出我自己较满意的东西，所有空白的白纸不满不会停的连笔，我付出的回报不多，但我还是很满意。 It's for you and me， 你是否还记得这首歌怎么出现的？ It's for you and me，但这首歌想起心情就会 Yeah I'll be happyWe go hard， 不要让眼前的挫折所困扰，累的时候找朋友给个拥抱，偶尔开个玩笑，找 唱一些最适合放松心情的娱乐和就唱歌， 喜欢 随心所欲潇洒的或者如何，不管别人做真实自己如何， 你一定会做得到，会很好，只有你能喜欢，人生才有意义，别放弃，最后证明原来我是你的。 Sometimes 会变得很冷 But I know 我能够赢得，对手是我自己，又来挑战刷新自己、在那一刻犹豫没用的，在那一秒开始心动的，细胞迅速的 I'm daddy enjoy the work Decide for you and me。 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 Jason Morris and Meg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 邓紫棋倒数 一点一滴每天珍惜，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谁人一直倒数着 第二名 Choice of On Animal。 我要带着 care for you You're mine, mine, mine Tell me who do I owe

到